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嗰啲，最非常欢迎佢加入嘅。咁美国嘅呢位又出身台湾台南啊嘅 AI 大老板啊，就黄仁勋咧，就喺见过 Donald Trump 之后，果然咧就去咗北京咧，系出席一个叫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啊，一个咁嘅盛事，并且咧系发表讲话啊。喺呢个讲话嘅时候咧，就阿黄仁勋咧就大力啊盛赞中国嘅人工智能嘅发展吓，并且声称咧吓中国供应链嘅生态系统咧非常之进步，而且咧系觉得 DeepSeek 咧系非常之好啊优秀啊，仲有咧就个机械人系统咧喺中国系大有前途等等啊。咁呢一个博览会咧有个口号就叫连结世界，就共创未来。嗱，我哋首先睇睇啊！呢个戏台先嗱，首先呢个盛事叫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你注意啊！啊，呢个咁嘅花朵，佢将中国咧就放喺国际前边，就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嗱，连呢个名咧都系带有政治化嘅，系有带政治意味。首先就系中国咧系引领国际，第二个国际供应链咧。是由中国来到带头促进，然后呢是这个博览会，知道吗？那这些叫做呢是盛事里面叫攞彩。你有没有发觉呢，这些这样的什么博览会啊，物放什么博鳌啊，什么这些呢是不会在美国啊或者加拿大啊这举行，很少的。全部是中国是举行。首先这个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有几多个国家参加呢，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日本，有没有韩国，有没有美国，有没有欧洲啊，你check一check，可能有啊。有我哋睇睇，哈哈，跟住嗰个标语啦，个口号啊，就叫连结世界共创未来，好唔好听？你记唔记得2008年呢北京奥运个口号系咩？叫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啊。咩叫同一个世界？YouTube 啊， Facebook 啊，WhatsApp 啊，嗱呢啲咧，你俾唔俾佢进入嚟就同一个世界啊？但系咁，你中国嗰个抖音咧，你就一定要美国啊同埋欧洲同你同一个世界喎。啊，咁啊，直到后来拜登同埋Donald Trump 认为仲有一样系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就是芬太尼喎。嗱，而家呢个口号啊，好好听，叫连结世界，共创未来，就由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啊发表讲话。佢咧反对人为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当然呢个咧亦都系非常之好听。咁啊，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咁两年前咧，你去禁止澳洲嘅龙虾入口啊，系咪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咧？只因为澳洲咧就系话要彻查啊，呢个据传啊系喺武汉，有啲人话实验室。有啲人话野生动物市场传出嚟呢只所谓嘅新冠状病毒啊嘅起源啫，唔得就一定要抵制啊！呢个澳洲嘅龙虾，咁你系咪将呢个经贸问题政治化呢，系嘛？咁啊，譬如话韩国呢阵时系只不过系布置咗美国嘅一个防导弹嘅系统，你即刻将韩国嘅乐天啊吓嗰啲同埋嗰啲韩国嘅影音啊喺大陆全部落架。咁呢个又算唔算将经贸同埋文化交流问题又政治化呢，系咪咁就近似呢啲福岛海产你一路系禁就因为呢日本呢嗰啲咩钓鱼岛啊、星尖角列岛啊，系咪日本对台湾种种嘅支持呢个叫台湾有事即系日本有事啊等等啊，系咪咁喂，你随时都系将经贸系攞嚟做政治武器。而家你倒转头咧，就反对人为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嗱，呢啲咁嘅口号同埋呢啲词汇咧，喺中国提出嚟咧系无可厚非。因为点解？因为就系睇准你包括黄仁勋在内美国、欧洲、日本嘅商界同埋四年、五年选一次呢啲国会议员呢啲三流政客啊，佢哋嘅弱点。第一就系善忘， 第二，佢哋十之八九咧就系左交，左交咧中意庞大嘅口号，啊，大爱包容呢啲，我就喂呢啲口号俾你。而家一路喂一喂咧，一路上麻药啊，上下上下呢啊，温温顿顿，然后咧拉个黄仁勋嚟，黄仁勋咧系唯利是图嘅。嗱，你记唔记得咧？喺几个月前，佢曾经话自己系台湾人，而家今次去北京咧，又话自己系中国人。其实你系美国公民。呢、这个证明一句说话叫做商人无祖国，呢条系真理。但你记唔记得中国政协副主席兼前特首梁振英喺度教训啊？系李嘉诚三仔爷啊？呢、这个长江啊，长和啊，啊呢、这个巴拿马运河啊，啊呢、这个码头事件嘅时候，商人一定要有祖国噶。商人第一要务啊，就系维护啊祖国嘅利益噶。咁你而家黄仁勋？到底第一要务是维护紧以 Donald Trump 为首的美国啊国家利益啊，定系你嚟到你宣布自己是中国人，定系你维护紧中国嘅利益啊，定系你今年年初你走去台湾啊，去台南夜市啊，食嗰啲咁嘅担仔面嘅时候，你话自己是台湾人，定系你又维护紧以赖清德总统为首嘅台湾嘅利益咧？嗱，呢个冇错嘅。赖清德咧，去到边个啊？呢、这个黄仁勋去到边个山头唱乜嘢歌，系绝对冇错。但呢个就证明一条真理：确实商人无祖国。听住，你用你而家你容忍得黄仁勋咧吓喺度两面三刀吓、啊，好似只蝙蝠咁，一时就认自己系兽类，一时啊自己系另系鸟类。睇下有水边度有水嚟咧，你就唔好走去教训李嘉诚、李泽钜。乜嘢叫做商人一定要有祖国系嘛？嗱，我哋讲逻辑啊，商人梗系唔需要有祖国啦。你睇下黄仁勋口口声声话，自从咧啊呢个 Donald Trump 美国政府系抵制中国嘅晶片啊，我唔见咗55亿美金、啊，哇！我好肉赤、啊，佢好老实，佢话我好心痛啊。啊，你未见过黄仁勋咧一年以来佢讲过一次，就系咧我最关注嘅就系美国嘅国家安全。因为我是美国公民，因为我而家学到所有人工智能晶片的科学技术，令到我成为全球啊系第四定系第八首富咧，呢、这个全部是美国政府同埋美国人俾我嘅，所以我一定以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为首要。黄仁勋从来冇咁讲过，净系话俾你听，我几时蚀咗几多，几时蚀咗几多，啊个股价又跌咗几多，而家啦嗱，上咗4.5%，系嘛？啊，所以啊，睇呢啲嘅问题啊，你唔好净系一个 channel 睇，你要射埋啊，叫做巴拿马运河啊，啲中国人嗰只关于商人无祖国嘅大批判。我正如我一早讲啦，黄仁勋攞咗牌噶嘛，佢话佢自己系台湾人啊嘛，系嘛？佢唔需要惊俾小粉红声讨啊嘛，因为小粉红成班狗啦，系俾中共咧系捻住个口啊嘛，因为我哋而家需要呢条友嚟啊。是同我哋做生意嘛？你试下陈奕迅啊，或者叫张学友啊，你话你自己系香港人噶啦，系嘛？你跟住你唔使旨意翻入嚟，呢啲就系政治现实。所以咧，咩国民身份啊、爱国啊，系冇原则嘅。最高嘅原则就系呢样嘢，就系银纸。嗱，呢个黄皮肤啊，系仲要姓黄嘅，着 jacket 嘅，所谓嘅炎黄子孙黄仁勋就系最佳示范啦。即係證明我哋風雲谷講嘅現實利益 ，follow the money 就係真理，係咪啊，鮑生？ 譬如黃仁勳咧，當然就係呢個男版嘅谷愛凌啦。你都記得呢個運動員咧，係美籍嘅女運動員，佢嚟到中國之後咧，亦都係宣稱自己係中國人，亦都接咗好多代言啦，賺咗好多錢。啊，翻到美國嘅時候，佢而同時間佢係代表美國隊出戰嘅，咁佢就係美國人啦。咁黃仁勳仲犀利，因為佢仲除咗美國人嘅身份同埋中國人嘅身份，仲有一個台灣嘅身份，咁所以咧就食三邊飯。嗱呢種咧就真係咧人才。但唔紧要，好似你话斋，最紧要 follow the money， 有钱、有能力、有权，就冇人够胆踩佢。因为黄仁勋咧，啊，以往啊去访问大陆嘅时候，佢唔只系用嗰啲国语去发言啦，佢唔只系认中国人啦，佢上埋台啊，着埋啲民族服装，参花挂红喺度跳埋舞啦，为咗开单咧，真系可以冇底线嘅啊。不过唔紧要，因为嗰张单实在太大。譬如话佢一嚟到咧，喺呢个链博会啊，呢个名就实在有啲核突。咁啊，跟住咧就喺上面宣布咧，就 解禁个 H 二十晶片，就好似嚟送大礼咁样，好似为中国人咧送上好消息。咁你见到佢咧，系完全咧系投其所好，知道中国人中意听乜嘢，知道中国人咧喜欢什么，甚至咧，即系佢曾经称呼台湾系国家嘅身份咧，喺舆论上边咧，全部都被压低，冇人会攞出嚟挑动嘅。嗱，讲翻呢个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啊，头先陶生你提到咧，有冇欧美国家咧？系有嘅。嗱，根据官方资料，75个国家，600多间参展商。咁里面咧就话有35% 系境外嘅参展商，咁境外可能包括香港，唔好理啦。咁就 境外定系外国先？境外即系香港同台湾咯， 系啦， 境外啦，系 啊。嗱，欧美参 系境外咩？系咪？ 就占35%，即系如果里面75个国家里面35% 系境外咧，即系话大约20间咧就系外国，我当唔理香港或者其他台湾啦。咁啊，欧美参展商就占呢啲外展商嘅50%，即系话咧大约10间左右。嗱，你见到咧，嗱，你话题嗰个博览会嘅题目系政治啦，其实公布呢啲内容都系政治嚟。其实讲咁多，点解你唔直接讲欧美嘅参展商有10间咧？因为如果拼埋里面650间咧，呢10间就显得咧微不足道同埋细啊嘛。因为大部分其实都是来自中国大陆里面的参展商，不要紧，大家是高兴的，可以搵水的，可以刷存在感的，可以打卡的， OK。但是呢，你这个公布的时候呢，他就要避开个实际的数字，又说呢境外就参展商占 35%， 其中欧美参展商就占里面的 50%， 听下去呢啲数字靓嘛 ,35% 同 50%， 看似都是一个份额，但是其实实际上我乘一乘条数呢只系10间嘅。咁但系佢你见到佢新闻报道里面从来冇提过欧美参展商边10间或者。 嗱我问。 係啦。 即系嗰10间系白人国家。我要强调种族肤色系咪白人啊，即系可能系美国啊、英国啊、或者丹麦、瑞典啊呢啲。其他嗰啲呢系有色啊，即系包括呢个叫炎黄子孙嗰啲，即系嗰啲即系你美国啊。波士顿福建同乡会啊，嗰啲咧，咁你嗰啲当系境外定系嗰度系外国咧？啊，个个揸住美国护照噶嘛，嗰啲梗系当系美国人啦。翻到嚟咪又系同胞咯，系咪啊？嗱，呢啲叫咧政治幻术，玩呢啲嘢系啱嘅，因为呢个世界蠢人多，系咪？嗱，我系崇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主义咧就喺嗰个食肉链里边咧，只狮子注定天生就系食嗰啲羚羊啊。你羚羊喺嗰度生物链嘅低阶嘅动物咧，你有时你只系食草，于是咧嗰啲食肉兽啊食翻你。呢个世界冇话边个可怜啊，边样血腥啊，就系咁嘅吓。嗱，所以咧我哋喺个达尔文主义嚟睇中国咧，搭呢个鸡棚咧系完全冇错，系咪？因为咧有咁嘅市场，有咁嘅观众，就有咁嘅电影，有啲咁嘅傻仔，就有呢啲咁嘅。我唔可以讲话天仙局，就有可以有呢啲咁嘅牌局。嗱，一次又一次咧，啲西方国家，你话啲左交又好，系嘛？嗰啲咁嘅四年选一次嗰啲政客又好啦，冇水啊，冇钱，你过嚟有钱舐佢又得。啊，所以咧，你话长久嚟讲咧，唔怪得黄仁勋啊，系有三个祖国噶嘛，一个咧就系美国，一个台湾，一个系中国，系咪？呢、這个叫做咧啊。对影成三客，举杯邀明月，就对影成三国，就个三国演义嚟噶呢条友，好嘢啊！所以香港嘅中学生、小学生啊，你哋咧读呢个时事啊，要认住黄仁勋咧，做一个咧啊，将来嗰、那个即系 DSE 嗰啲状元，我唔理你啊，系做大厨啊，定系做医生啊，将来你有机会咧喺国际上面攞奖，你要认住黄仁勋点样做人。你一定要有佢咁嘅本事同实力，咁嗰阵时咧，去到边度呢把口就入你噏噶啦，知唔知？你要达到呢个 level， 做人做到咁嘅境界咧，就叫做啊无我无祖国，之但系咧个个咧走埋嚟奶啊，呢啲咧就先至系真本事嘅人。好啦，咁咧佢就话今次咧，佢点解佢好似同阿 Donald Trump 讲掂数？讲掂数咧就系只系将叫 H20 啊呢一只。在晶片技术世界里面只是名列第四级的绘图处理器呢、就是 GPU 呢是卖给中国。那就是说 呢只咧系阿黄仁勋做啊。如果我哋唔卖俾佢，中国有自己嘅能力咧系可以制造，我哋就要抢先卖俾佢。啊，而且呢一个佢哋同意嘅价格，等佢用到美国我辉达嘅 H20呢个 GPU 绘图处理器嘅呢只晶片，等到佢上咗瘾啦，咁佢哋咪唔会制造自己嘅晶片咯，系嘛？即系黄仁勋讲呢句说话，嗱，又系当咧全世界同埋美国嗰啲国会咧系白痴啊！你咁样响出嚟咧，就令我谂起咧1989年六四之后，即系喺短暂时期咧，当时嘅布殊政府又话制裁中国，制下裁咧就放宽制裁，克林顿上嚟啦。开始全面同中国咧系恢复翻中美嘅贸易。嗰阵时克林顿话：我哋唔可以孤立中国嘅，我哋应该同中国交往。从中国交往咧，就可以推动一只和平演变，就可以令到中国有个中产阶级。然后咧有个中产阶级之后，自然有民主自由。我哋应该开放多啲中国留学生嚟美国啊，学我哋嘅嗰个核心价值观。嗱，呢啲就系克林顿将自己嘅底牌咧，当时公开讲出嚟。佢又唔系白痴，不过佢想舐水啫，想舐水咧，用呢啲说话嚟到呃啊美国嗰啲好愚蠢嘅选民。结果你想和平演变我，喂，而家我和平演变咗你啊，系嘛？嗱，而家黄仁勋就系啦。哎呀，啊乜你觉得中国咁 Q 白痴啊？吓、啊？原来你想我上用你嗰隻叫 H20 用到上瘾啊，跟住我哋唔会啊系生产制作我哋嗰隻㗎，係咪？你嘅代理系咪发緊白日梦啊？所以呢个世界我哋将呢啲黄仁勋啊嗰啲说话一句一句呢啲金句呢系分析出嚟。你咪发现呢个世界好 Q 多傻仔嘅，你话系咪阿鲍生。 我哋都曾经讲过啦，喺历史里面二次大战前啊，其实就算美国的汽车工业的巨子福特汽车呢，都曾经为纳粹德国生产过卡车。当时呢就未宣战的，未爆发战争的。但是呢因为有单就没理由不接啦。咁所以福特汽车呢亦都为希特拉呢就供应了不少的卡车。而这些卡车后来当然成为战争的机器啦，去作为运输的用途啦。咁后来当战争爆发啦，福特汽车呢亦都转型生产呢坦克车。同埋生产呢飞机。咁作为成个世界民主国家嘅兵工厂美国呢嘅一个重要嘅军火生产商。咁战后甚至呢福特汽车呢都向美国政府索取赔偿，因为呢佢曾经呢就冇咗德国嘅单呢，咁美国政府呢係需要因应个合约呢对佢作出赔偿嘅。所以呢如果用返福特嘅例子呢，这个亦都系咧商人无祖国嘅例子。喺当时嘅环境之下，既赚德国嘅钱，亦都赚美国嘅政府嘅钱，而最后咧仲可以向美国政府索偿，令到佢啲单嗰啲合约咧消失嘅钱。咁所以咧，其实黄仁勋咧呢个美国精神嚟，我觉得系美国人咧，其实都系认钱唔认人。你见到啦，其实喺美国嘅股市市场啊、上市公司啊里边咧，都系以股东嘅利益咧作为最大嘅。咩仁义道德啊、裁员啊，又或者系嗰啲叫托拉斯啊，占据嗰个市场啊，跟住扼杀晒嗰啲中小企啊。其实美国人咧百几年来咧手起刀落做呢啲事咧，系最系专家。中国人咧都系唐扶其后啊，陶生 啊，所以咧长和出售巴拿马运河系咪？嗰个精神亦系黄仁勋嗰个精神，好啊，喂。咁你可以黄仁勋呢走去白宫嗰度呢，喺 Donald Trump 度攞咗个牌，係咪？咁你当然你话长和都应该问下老习攞咗个牌。但众所周知，就係十几年来长和系冇办法系同啊 No.1 本人呢系有条红线㗎嘛。我点攞牌啫。咁但係就呢个黄仁勋嚟讲，佢去到中国话自己系中国人，去到台湾话自己系台湾人，去到美国话自己美国公民呢，咁亦都可以话喂，李嘉诚唔需要系中国公民，佢系加拿大公民。啊，佢卖呢个你嘅长和码头，系可以为自己利益，可以为呢个 MSC 啊嗰个利益，亦可以为 BlackRock 嘅利益，有咩问题？有咩问题先？啊，呢个系一个普通常识嘅逻辑。 嗯， 好啦，就跟住啦，就呢个人工智能啦，你咁样个又继续开发咧，将来咧冇错，黄仁勋系讲得啱嘅。因为呢个全世界一个新纪元即将到来，就是机械人系统啊， 而家我所在嘅杜拜咧，系即将会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国家系使用空中的士啊！即系咧，第一唔系嗰啲飞行器，系好大嘅飞行器，咁样用好多个辘嘅。然后咧，一架的士里面先咧系做一至两个位，啊，将会喺杜拜嗰处咧系第一间咧系呢个咧执行，因为呢度有钱嘅，知唔知啊？嗱，呢个杜拜好犀利，呢个你睇到一角咧，系嘛，望落去咧就似海南岛啦，系嘛？嗱，个天咧系一片朦胧，啊，你知道咧呢度啊系一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里边生有金矿嘅地方，呢度个酋长嘅皇宫啊，啊，系用黄金打造。价值咧系最少美金10,000亿。我嚟到呢度咧，我觉得咧嗰啲欧洲国家，咁咪英国啊、法国啊啲系蠢到加零一。你呢度就系杜拜，系肥到漏油嘅。啊，嗰啲酋长咧，个个四个老婆啊，系周身 Hermes 啊，系同埋咧呢啲咁嘅 Chanel， 嗰啲钱多到啊堆落咸水海嘅，系嘛？喺呢度咧，每一个人一出世啊，即刻有几皮嘢美金攞嘅。同埋咧，读书唔使钱，呢、这个咧医疗全部唔使钱，我啲钱多到堆落咸水海。但系嗰啲咁咧，巴勒斯坦加沙嗰啲100几万难民，佢一个都唔要，啊唔要咧就拱个地中海，系法国啊、德国呢啲老衬国家要，啊喂 Muslim 嚟噶嘛，大家兄弟嚟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佢唔要啊，佢唔要咧，你唔可以话佢系法西斯喎。但系欧洲、法国啊、西班牙、德国里边，如果有啲民族主义嘅政党话：喂，我哋一样同沙地阿拉伯啊、同杜拜咁，我哋唔要啊！咁佢系法西斯啊？你敢唔敢话沙地阿拉伯同埋啊呢个杜拜系法西斯？敢唔敢啊？唔敢啊！嗱，呢啲系左交之战啊嘛，知唔知啊？嗱，贱人同埋蠢人，我陶杰不嬲都拥护，系应该咧系受到惩罚嘅。嗱，而家咧法国啊。西班牙而家系又是难民大暴动，唔系难民啊，嗰啲咁嘅少数族裔系伊斯兰大暴动啊，巴塞隆拿系咪成个高地啊，嗰、那个高迪啊，啊、那、嗰个咁嘅怪诞建筑啊，嗰处系成班嚟，而家唔系西班牙人出嚟话反旅游啦，系变咗咧阿拉伯少数族裔塞住条街，巴黎又系已经发生同警员骚动啦，你睇呢度歌舞升平啊！佢睬你都傻嘅，啊！今晚咧，我做完呢个节目啊，我会走去帆船酒店嗰度睇夜景啊！哇，好嘢啊，系嘛？呢、這个世界咧，所以咧，只系得两种人，一种咧就系精人，一种系蠢人。所以我哋香港嘅中学生、小学生咧，读书咧 ，GS 诶呢个 DSE 啊，啊考到状元啊，系读医科冇用嘅，唔净止有人要读医科，要做一个精人。呢、这个世界同蠢人同白痴咧系划清界线。嗱，今次黄仁勋就系啦。啊，呢、这个人工智能啊，将来啊，未来十年啊，个估计系美国嘅失业率会淘汰2,000万人。嗱、啊，呢、这个黄仁勋啊，当然咧系唔会 care 啦，同埋马斯克一样，你买咗个股票啊，都系 concern 啊，日日揿个掣，哇，原来上翻4.5%，你都唔会理。你身为 KOL， 将来有一日你自己嘅把声同埋你自己嘅样会唔会俾人工智能去取代呢？你自己咪冇得捞咧，你都唔会理噶，系嘛？所以啊，黄仁勋呢啲一齐人上人啦，啊，将来咧就系晶片、人工智能同埋机械人玩晒。不过咧，风云谷向你保证，我同鲍伟聪系绝对唔会用人工智能嘅假样同假声揾你老衬嘅，因为咧我永远相信 humanity 呢个字，系嘛系真。啊，你而家睇下其他好多用晒嗰啲啊。咪嘴啊！嗰啲你望落去唔知真定假啦，我唔信呢啲。呢个咧系我本人啊，向各位嘅保证系嘛，鲍生。 咁啊，黄仁勋当然啦，而家系世界嘅翘楚，所以佢讲乜咧都有说服力噶啦。但系佢嘅识做咧，我觉得系即系超乎咗佢个身份同地位。因为除咗佢以往喺度跳民族舞啊，又声称自己系中国人之外，今次咧就冇着皮褛啦，就换咗套唐装啊，故意噶啦，呢啲系投其所好啦。咁我就觉得有啲过咗啦，不过唔紧要啦，最紧要瘦啦。咁里面除咗宣布呢呢个 H20 晶片重新解禁，可以呢俾中国购买呢个好消息之外呢，亦都喺度字里行间不断呢强调嗰个资源要公平交换啊，国际交流系件好事啊。 要开放嘅市场啊，咁同埋咧暗示咧个事情会逐步恢复正常啊，终于揾到条道路啊，连佢讲嘅内容啊都好共产党化，咩叫揾到条道路啊？呢啲咧，即系呢啲系大家都听惯中国外交部啊呢啲咁嘅内容咧。即系我都怀疑咧，佢嘅撰稿人咧，可能咧都系同中方咧系已经协议过个内容都唔定，系嘛？但系无论如何啦，因为而家咧股价上升啦，佢嘅身家亦都水涨船高，咁佢得到咧中国国家共产党嘅庇荫下，啊，亦都可以继续咧同中国做生意。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即系究竟啊，以后啊呢、這个辉达啊，系咪喺中国嘅市场里边咧可以？大展宏图啊，又或者其实佢在唔在乎啊？啊，美国嘅国家安全利益咧，嗱呢点咧就要留翻俾 Donald Trump 同佢讲数啦。因为咧 ，Donald Trump 咧都唔系傻嘅 ，Donald Trump 都知道，虽然我要依靠呢个辉达同埋呢个黄仁勋，佢亦都承诺过咧喺美国咧加大嗰个建厂嘅投资等等，但系咧 ，Donald Trump 佢明白呢个都系一个养唔熟嘅商人，而且佢好摆到明咧，其实比马斯克，如果我哋将佢比较。其实佢比马斯克咧仲后勤嘅，我觉得马斯克咧就除咗佢阿妈喺上海接受口袋之后咧，起码马斯克冇着唐装啊，冇上到台又话自己其实系即系好欣赏中国文化，起码咧个态度上啊，我都觉得佢仲有多少啊呢个美国嘅尊严啊。但系而家黄仁勋好明显啦，我觉得今次嘅喺所谓嘅链博会之后咧。露出呢个真正嘅底牌，亦都知道佢个本相系乜嘢叫做。 既然咧，即系呢位阿黄天锤有求于呢个大佬，其实变咗中国今次老衬咯，系嘛？因为你而家系咪要指引我呢个市场啊嘛？你嚟到啊，我梗系即一套习近平思想全集啊，即系你今年中国香港特区书展推出嘅嗰套，系执一套俾阿黄仁勋。然后中英文版，然后揸住嚟影相噶嘛，系嘛？然后就话呢一鬼伟人咧，就系我二十年来我喺美国读书啊，引导我系勤奋成才啊，嘅思想灯塔同埋指路明灯啊嘛，梗系拗多两句啊嘛，系嘛？所以中国喺呢方面，我觉得咧系有少少失策嘅。咁对于另一方面嚟讲咧，黄仁勋话打压晶片咧系冇用嘅，中国咧系迟早一定得到，亦都错唔晒。因为就呢个俄罗斯嚟讲，佢咧系攞偷啊，系美国嘅晶片咧系易如反掌，系好多途径。因为譬如话呢个辉达，另外一家竞争嘅对手叫德州仪器，德州仪器嘅晶片咧，其实而家源源不绝咧系流入俄罗斯嘅军事产业。点解咧？因为咧一啲都唔复杂，就系咧俄罗斯直接可以喺咧线上嘅商店购买零件，又可以透过中间商同埋转运公司。呢啲晶片咧，可以透過香港喺舊年2024年截至八月咧，已經咧係有4000張訂單，總值咧近600萬美元。其中咧400萬美元價值嘅晶片產品咧，最終係流向俄羅斯嘅軍事當局。點解？因為咧喺網購嗰度已經有大把流動係可以買得到噶啦，係嘛？呢個咧就係由彭博咧去披露嘅。经销商将德州仪器嘅网络商店嘅资讯咧，一路咧就放喺本地嘅销售平台，然后俄罗斯嘅客户只要咧揸住个滑鼠点击就可以完成订单，订单透过境外公司，嗱呢个就境外啦，当然系包括香港咧嚟到执行支付，其中咧中间咧嘅商户咧包括香港3间科技公司，一间叫 Sure Technology。一间叫 Chip Power Electronics， 另一间叫 Horseway Tech， 呢3间都系香港注册嘅，就咧可看似普通嘅电子元件嘅贸易商咧，其实就已经咧就将德州仪器啊同埋呢个俄罗斯嘅呢个军方系拉埋一齐，所以咧黄仁勋冇讲错，其实好容易攞到嘅。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